这个过程，然后呢在经过三缩循环以后，然后呢再经过三缩循环氧化就成为能量了，部分呢它就储存起来变为脂肪。所以这个在糖尿病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糖、蛋白、脂肪三个方面是主要的代谢紊乱，而引起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引起这个糖尿病啊在代谢上的紊乱。由于糖原合成及储备糖原减少，我们在上一讲啊讲这糖原的时候啊，它这个糖原的储备和糖原的形成都减少，在那个脑垂体和肾上腺素的这个激素的调节下，脂肪就被动员分解，就进入肝脏了，特别是我们腹部的脂肪啊，就形成了脂肪沉着以及肝细胞变性和脂肪肝。所以它第一个脂肪代谢的紊乱，就是它把那个在身体里头已经储存了的那些脂肪都变成了脂质类的东西，然后使这个细胞变性，特别是在我们肝脏就形成脂肪肝。还有就是在能量不足的条件下，脂肪呢就大量的被动员成为了一个甘油磷酸以及游离脂肪酸，它就进入线粒体进行氧化，转化成为大量的酮体。因为线粒体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能量产生的地方，那它进入线粒体进行氧化，就转换成大量的酮体了。酮体在超过了我们身体利用的这个限度的时候，就产生酮血症和酮尿，这就是酮症酸中毒引起这个糖尿病的急性的一个并发症。早期的时候供应还比较充沛，然后胆固醇合成旺盛，形成高胆固醇血症。高胆固醇血症常常伴有着高甘油三酯血症，它这个游离酸呢，还有贝塔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基低密度脂蛋白就增高了，就形成了高脂血症和高脂蛋白血症，成为糖尿病病人动脉硬化的发病机制中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这个脂肪代谢紊乱在糖尿病病人中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饮食治疗也好啊，其他治疗也好啊，经常就说啊，这个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控制脂质类，特别是动物脂肪的摄入。当然我们这个平常人的生活啊，也这个就是个规定了，就是每天什么都算上半两油，那就真是非常少了。那糖尿病的病人呢，在这些方面就更得注意了，因为这个胰岛素能够把脂肪也变成糖，能够把糖也变成脂肪，它就有这样的生物功能。所以呢这个糖尿病病人呢，如果你这个脂肪控制不下来，你这高脂血症啊、脂肪肝呐、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就都来找了，中风啊就都来找了。所以这个脂肪代谢的紊乱呢，它就是因为糖在血中的高，而且它在代谢上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紊乱出现。这是我们讲了前两个了，一个是糖代谢的紊乱，脂肪代谢的紊乱，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我们知道蛋白质是由多种氨基酸组成的，也是身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食物的重要成分之一。比如我们体内的骨骼啊、肌肉啊，还有内脏都是由蛋白质合成的。人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酶也是蛋白。而蛋白质啊，还在体内某些激素、维生素和免疫物质中，也是一个组成的成分。比如大家平常说的免疫球蛋白，那没有蛋白就形成不了它。蛋白质呢，为身体供能量，它每克分子的蛋白质可以提供4000卡的热量。因为蛋白质是身体内主要的组成成分之一，所以呢，这个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根据不同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它也分成两种，一种是动物蛋白，一种是植物蛋白。动物蛋白大家当然知道了，有鸡鸭鱼肉、乳类的东西、蛋类的东西，这类的东西呢大多数含有优质的蛋白，因为它们比较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呢我们角多的人自身不能自制造， 只能有食物中提供的所谓的这个必需氨基酸，就是八种啊，代氨酸、赖氨酸、精氨酸、缬氨酸、素氨酸这些，这些我们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从外头摄取才能得到。还有这个植物蛋白里头啊，你像这个豆类的，还有果仁啊，还有粮食啊，水果、蔬菜也含有一定的植物蛋白。植物蛋白。食物中的蛋白在肠道中被分解成各种氨基酸，然后呢被人体吸收，生成所必需的这个蛋白质。我们知道蛋白质啊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我们身体这个不管是内因引起的组织器官细胞的损伤还是外因引起的组织细胞损伤，那么都要有蛋白质它才能够愈合，才能够修复，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糖尿病病人的时候啊，这个蛋白质的代谢也发生紊乱，因为这个蛋白质啊它是一种含氮的一个高分子化合物，它的基本单位是氨基酸，人摄入的蛋白主要是用于组织细胞代谢中的修复过程，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你比如你做手术以后，如果你蛋白质不够，你低蛋白血症，你这个伤口啊非常不容易愈合。蛋白质构成人体细胞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这个人体细胞的修复的过程中，它就非常非常重要了。糖尿病的病人可出现蛋白质代谢紊乱，尤其是酮症酸中毒的时候，肌肉和肝脏中的蛋白质合成减少，分解增多，就形成了负氮平衡，血液中的这个糖氨基酸以及丙氨酸、甘氨酸、苏氨酸这种必需氨基酸就浓度下降。提示是什么呢？就是胰岛素不足的基础上，糖一升旺盛，就是糖一升什么意思，糖变成这个蛋白质。而这些氨基酸呢被肝脏加强摄入以后啊就转化为糖，使得血糖进一步升高。此外呢血中的氨基酸非蛋白氮这个浓度也升高，血中的尿素氮以及有机酸也增高，这样就影响了水和电解质的平衡，大量的蛋白质分解而几乎全部转化为糖分，这就是这个糖原一升以后啊，这种现象，这就是提示胰岛素不足的基础上，糖一升旺盛，就是说它大量的蛋白质都变成了糖，因为那个胰岛素不足呢，经常给身体就反馈啊，这个能量不够，能量不够，结果怎么办呢？就也把这个蛋白也都把它变成了葡萄糖了，使这血糖就更高。所以这个病人呢，肌肉逐渐消耗以及消瘦，软弱无力，也尤其晚期重的时候，酸中毒就特别严重。当蛋白合成受到抑制的时候，抗体形成也受抑制，所以抗病能力下降，然后病人啊多感染，创口不愈合。所以这个对于一些感染性的疾病，血浆中的黏蛋白、糖蛋白结合物比较增高，这样就使得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和动脉硬化的发生率啊就明显的提高了。所以我们说啊，不管是糖还是脂肪还是蛋白质，在由于血糖升高，由于胰岛素的缺乏和胰岛素的不足，相对的不足或者绝对的不足，就使得它们的转换和它们的代谢都发生了异常。异常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这些东西都变成了血糖，在这个使血糖升高，而血糖长期的升高对我们全身各个器官组织细胞都有着非常大的损害。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生物体，那我们祖先在2000-3000年前这个神农本草经最早的一本书里头，365种药就把它列在了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当时呢就说这个灵芝经常用了以后啊，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这种 说法呢，跟我们现在对灵芝的研究，因为现在的研究啊，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所以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它是可以治病的。而现在呢，由于研究了它有丰富的蛋白，还有高分子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以及生物碱、生物总碱、核苷类的衍生物，还有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以及18种氨基酸，我们人体必需的，还有14种微量元素和大量的维生素 B 族的，以及微量元素14种，那跟我们身体的比例啊是非常接近的黄金搭档，所以非常容易被吸收。这种吸收的结果，全面的调节和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长期大量的用的结果就能够提高我们的体质。特别是呢，这个灵芝比如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啊、锌元素、锗元素、锰元素、硒元素啊，它们在提高免疫功能上就有非常好的双向调整的作用。一个呢，就是能够去除来犯之敌，糖尿病病人啊，免疫功能低嘛，能够去除来犯之敌。第二个就是能够使我们各个器官的内稳定，环境身体内环境稳定。第三个，它可以增强免疫监视，防止这个细胞的突变，那就使这种功能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发挥。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特别是灵芝多糖，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啊，除了刚才我说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之外，然后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贝塔细胞增强自我修复、分泌胰岛素的功能，然后它能够减轻胰岛素抵抗，预防并发症的发生。而且灵芝酸 A 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又能够灵芝酸 A 和 B 又能够减缓我们的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也使血糖下降。再有就是它还可以促进我们外周的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增加。这个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腺苷类的衍生物以及孢子粉，它能够改善全身特别是胰腺的微循环，然后促进胰腺发挥它最好的生理功能，就是让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提高。那么这些呢，就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不管从哪个环节，我们都知道它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酸本身它就能够降胆固醇、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灵芝的人细胞试验发现了它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那你像这些呢，就非常好的能全面的维护糖尿病因为血糖高而带来的这个慢性的并发症和急性的并发症，使得我们的健康呢，特别是糖尿病人的健康，血糖得到稳定，然后并发症啊得到一定的控制。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球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